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天气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同时伴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中午到下午紫外线很强，空气非常的干燥，外出需要注意防晒补水。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空气非常的干燥，紫外线很强，各位朋友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现在的2018年的5月29号11:33的2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燕姿儿的歌挺好吧？ 啊，那必须的，还燕姿儿可赢了。对， 在那个新加坡呀，有很多其实，在亚洲乐坛响当当的歌手。 那必须的嘛， 对不对？列出四位。第四位来， 俊杰是不是新加坡的？ 建雅 是马来西亚的吗？ 建雅也是在新加坡的。 啊，也是新加坡的。 蔡健雅、林俊杰、孙燕姿、 佩妮是不是？ 范文芳 哦，范文芳 对，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歌手啊。 李明顺 是卖那个肉脯的吧？反正新加坡呢是非常干净的国家，而且很多亲子的环节让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要带孩子感受一番， 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我所认识的同龄人当中当爸爸当的相当称职的一位。 你什么意思？你所认识的 同龄人 是跟你同龄的吗？ 不是，他比我小。 是跟我同龄还比我小。 他真的是 就是为他的孩子考虑的特别多， 对啊， 牺牲自己很多。对， 其实真的是爸爸妈妈这个有了孩子之后，真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嘛。 对对对，我们掌声有请。哇，这个他的身份是谜一样的，真的。 对，快让他报一下他公司的名字。 情之头啊，来说一下自己的公司好了。自己 哎 ，Hello， 大家好。我们公司叫做一起旅行， 一起旅行， 对，一起旅行。 对，而且现在正在步入一些那个什么那个连带的行业。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志同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是的，哎，这次来他气色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是的，是的， 虽然瘦了，对， 着装非常的红， 是的， 红灿灿的，对不对？戴了块新表，然后呢？ 快展示一下， 心情好，一切都好。对不 对？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新加坡，而且带着他的宝贝的孩子和他的爱人一起去新加坡，待了几天？大概在新加坡试乘啊？ 我们这回去应该算是6晚8天， 挺长的。 对，因为其实还有在飞机上睡觉啊、 哦，对 对， 所以其实是住了6晚的酒店，但全程从来到回差不多8天的时间。 是的，而且我觉得志同，因为他是从事旅游行业的业界者，所以他对行程上啊、酒店呀、飞机啊怎么连接比较省时间，他肯定是都统计的非常的顺畅，对不对？ 是的， 就是不用他的爱人和宝贝操心，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本身一直关注产品嘛。 是的，就这么瘦的，然后呢？到底这8天6晚、在美丽的新加坡跟他的宝贝怎么玩的亲子的一些生活场景哈、我们让我们的那个 CEO 稍微休息一下， 好 吧？ 好， 这个10分钟咨询之后呢，我们开发布会，好吗？ 好，我们开发布会。有请 CEO 卢 正。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的，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新鲜资讯哈。第一条来自于，我的天哪，这个要禁令了哈，就三江源国家公园发布了黄河源头的禁游令。 哎，是的，记者27日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自5月24日起，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园区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禁止一切单位和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源头保护地开展旅游活动，违者将受到处罚。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呢？ 为什么呢？ 近年来呢，随着交通日益的便利，这户外探险活动的运动趋热，越来越多单位有团建啊什么的 啊，团建 组织及旅游爱好者来到黄河源头所在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擅自进入当地的像扎陵湖啊等一些这个保护的中心的核心区，进入了就破坏了当地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 这不行， 对不对？影响了当地珍稀野生动物的正常的休养生息，同时存在着较大的我们人类来说安全隐患。 是的，因为那儿并不是一个就是开发出来让你去旅游的地方。 是的，是的。 对，然后这个相关人士还介绍说，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条例等等相关规定，自5月24日起，禁止一切单位或者个人进入到以上说的这个自然景区保护区分布，然后呢开展的这些旅游探险活动都是不可以的。 是， 禁止旅游的面积是1.91万平方公里， 很大。 对，违者将受到处罚，情节严重者将被移送司法部门追究相应的责任。 而且这个禁令呢，还明确说了，因擅自进入禁游区发生人身伤亡等事故啊，责任由组织开展旅游探险活动的相关单位或个人承担。 对， 若因需公赴这个就是因公赴禁游区呢，开展工作相关单位及个人必须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办理入住的手续，就是 的， 游览的手续啊， 是的，你必须得有手续才行。 对对对 啊，反正呢，依据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相关的规划，目前黄河源园区管委会正在加紧制定园区访客的管理方案，建设访客科研综合服务中心等等必要的基础设施。不远的未来，游客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等形式获得入园资格，小规模分批次有序的进入园区进行生态体验。 是的，反正我们都在绿色出行哈。 是的。 人类多了之后，就会有人类的一些生活型带到原始的生命当中去， 哎， 对不对？ 没错， 影响他们的正常的繁衍生息了啊。 嗯嗯嗯。 第二条呢，关注真的是非常乐园的部分了啊。 嗯。 香港迪士尼乐园现在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喽。 哎，真的是越来越加紧这样的步伐啊，方便了。香港迪士尼乐园与微信支付24日达成了企业联盟合作， 盖章了啊！ 盖章了！ 哦， 园内超过280个景点均接入了微信支付，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支付体验迪士尼乐园提供的一系列吃住玩买服务。 哇，这个 哇，这个太棒了！他们终于可以微信了。 嗯， 像香港现在还有大部分地方是不可以微信和支付宝的。 是的，而且微信呢还开通了香港迪士尼乐园官方微信账号， 嗯， 游客通过微信支付可享受一系列优惠及便利，比如说。迪士尼乐园两日门票8.2折， 哦， 迪士尼酒店预订8.1折，并赠送50元红包，餐券优惠8折等等。 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好大呀！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是的， 嗯，你下载个微信吧，哎，也是还没有微信呢，赶紧下载， 赶紧下个微信吧， 下载 哎，请问这个怎么下？ 对 ，APP 啊。微信支付近年来呢启动了跨境业务，目前呢微信支付跨境业务已经支持25个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 是的， 支持超过13个币种直接交易， 瞬间转换汇率， 棒了， 真的是、嗯、觉得腾讯厉害啊， 对，支付宝马爸爸也很厉害、啊、 小企鹅太厉害哦， 对， 我们老说什么百度啊什么，其实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厉害， 秋秋嘛，是不是 秋秋嘛、 啊、秋秋承载着我们年少时的回忆呢， 是的是的。第三条和第四条呢都是第五条都是安全的提醒了哈、 嗯、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告诉各位，其实最近呢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东北的吉林松原哈， 哎呦我的天哪，没想到我们大东北这个平原地区也能发生地震， 对、嗯、发生了5.7级的地震、 嗯、 震中呢这个区共发生余震61次， 哇， 很厉害啊！ 对， 嗯， 这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18年5月28日1:52 嗯，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发生了5.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3千米， 哦， 这个5.7还是挺大的啊、 嗯！ 吉林省地震局当日的3:40发布消息称，经过初步了解，震中位于松原市宁江区毛都站镇， 嗯， 这个松原市宁江区前郭县。大安市震感强烈，长春、四平、白城等地震感明显。 是的，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视频了哈。目前吉林省地震局已启动3级应急响应。另据吉林省地震局发布的数据，截至当日的3点钟，震中区共发生余震61次， 嗯嗯， 最大震级1.9级。经初步调查，宁江区有个别的房屋墙皮脱落，有轻微裂缝，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哎，这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是的， 嗯， 第四条突尼斯的事情啊。 对，突尼斯哈，这是外交部的提醒。外交部提醒在突尼斯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怎么了呢？ 怎么了？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的消息，2017年11月22日，外交部领事司和驻突尼斯使馆根据突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一个提醒，赴突尼斯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安全提醒。这个有效期一直截止到2018年5月17日。 嗯。 那根据当前的安全形势，现在又发布了新的安全提醒。 怎么了？ 有效期一直到2018年10月11日。 哦，延长了。 延长了，具体是这样的啊。2018年2月以来，突尼斯总统府先后两次发布了公告，决定将突全国范围内紧急状况再次延长到2018年10月11日。 很有必要的提醒哈。 嗯、 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突尼斯使馆提醒，在突尼斯中国公民的和机构的密切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避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或者夜间单独外出，注意人身财产安全。前往突尼斯南部边境和沙漠地区需慎重考虑。 嗯，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突尼斯使馆联系，寻求协助啊。 嗯，是的， 往后延伸了啊。 对、 要小心谨慎哈， 小心谨慎啊。 第五条呢是哪里呢？ 对、第五条呢是也是外交部提醒、说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土耳其东南部地区。 怎么回事哈？2018年3月1日、外交部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的根据土耳其安全局势状况发布了暂勿前往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安全提醒，有效期呢是至2018年5月22日，但是根据当前的安全形势，现将相关提醒延长到了7月22日。 哦，是的， 嗯、 反正呢，这个鉴于土耳其东南部安全形势依然很严峻啊，所以外交部和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就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还是先别前往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了，反正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如果呢，您已经去了，遇到了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 还提醒了呢。 对，还提醒了。 还有没有朋友们，如果已经中国公民暂无前往 就在那儿 发布后仍坚持前往东南部地区， 咋整呢？ 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极高的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为协助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啊，所以这些安全已经提醒到位了，大家一定要谨遵安全提醒哈， 对，大家一定要听话， 对对，听好话哈，然后希望安全回来，安全到达啊，时间来到11:44:36，马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特别大来宾蒋志彤先生隆重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歌是 JJ 林俊杰非常好的一张专辑，每首歌的一张主打，对不对？ 夜行者吗？ 对， 嗯， 这个歌曲的名叫做《会读书》，我们今天邀请到学霸， 是的， 读书真的是相当灵通的人， 真的是 so easy， 对 so easy， 对他来说 so easy， 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学习了， 是的， 对不对？学霸蒋志彤，欢迎， 欢迎， 大家真的一下我要出来了。 灯光音响， 对，灯光音响。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蒋总 CEO 出场呢，是开发布会是不需要主持人的， 真的， 对， 不需要，不需要的， 直接是整一个演讲台，他上去，滔滔不绝2个小时分享会， 是的，非常非常的好，不管是旅行， 主题就是《老人与海》。 今天我们的志彤穿了一件《老人与海》的 T 恤衫， 是的，是的， 对对对，反正只剩鱼骨了啊。 对， 但是也是一种情怀。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be defeated。 哎呀， 我的天，什么意思 ？Defeated。人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 定义，是吗？ 打倒 啊，打倒。 哦，哇哦，真的是。 对，它可以被摧毁，但不可以被击倒。 对。 萌萌站起来。 灭霸。 灭。 今天我们要去美丽的新加坡哈，其实想必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去过啊，去过的感受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去观光的，有的人就亲子的，对不对？有的人都慕名而去，今天我们要带着宝贝的一些期待哈，来到新加坡，而且在去新加坡之前，我们先听听我们的听友们在新加坡的一些集体感受哈。 好好好， 你看比如说这个小小1219说，新加坡随便拍都很好看，适合小朋友，有没有这感觉？这种 是 随便拍哈， 真的非常适合孩子 嘛，主要是很干净， 对， 很 干 净， 白球鞋都不带脏的， 而且现在手机拍照功能也都很好。 老人与海的手机不错， 老人与海，对，还有强大的修图软件呢， 对对啊， 拍照5分钟，修图2小时， 是。 对，然后看范坤 Condy 他说了，对，然后说这个水上探险乐园是孩子的天堂，在小小的地方通过各种手段设计成如此丰富的园林景观及游乐组团，真的也是很用心了哈。 这次有没有去水上探险？ 下回会去，因为他年龄限身高限制的项目会比较多一些。 哦， 你看爸爸多细心， 你看长高一点的时候再去。 是的，这位朋友叫做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英文名哈，反正是挺难念的哈。他说今天去了新加坡环球影城，现在他小宝贝的身高可以玩好多项目了，买了半年卡可以经常来往，半年 哇，半年卡， 有房产， 他一定，对，他一定离新加坡比 较劲吧。 嘉靖饮食。 对，嘉靖饮食，他可能在马来西亚呢。 栀子花，栀子花怎么说呢？ 啊，栀子花，栀子花说：“哎呀，年纪越大，选择困难症就越严重。和友人合计着要出游哈、啊，这几天一直在台湾、新加坡、北京之间来回游一 步。都来呗， 都来呗，啊、你串成一条线 啊, 对啊。 对，感觉有好多地方还没去，孩子大了，也会主动要求去参加夏令营和旅游了。我得努力满足。”我建议先来北京啊，首都你都没去呢，你就先别去新加坡了。 虽然就是一个应该爸爸或者妈妈的留言啊，能看出我得努力满足，最后打了一些省略号，爸爸妈妈的心呢、啊？ 我觉得这个内容很多， 对，很多关联。 嗯， 我们谢谢这些听众的留言哈、啊。 是的， 我们要回到志同的行程当中啊，因为志同每次来我们节目分享、一般都是跟家庭有关系哈、 啊， 比如说酒店的分享，三亚呀、新加坡。 嗯， 那比如说这些行程作为。宝贝的妈妈她参与什么样的项目呢？她比如说她是觉得有什么参与，比如说帮你吗？会帮助你吗？ 哎呀， 你告诉现在不用说就知道了。 一脸的无奈。 哎呀， 我跟你说，这叫什么？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他真的会帮，因为他要带小孩嘛。 对，妈妈是政委，对。 哦，政委， 也非常重要啊。 对， 是我跟你说，政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爸爸，你先制定好行程，来，媳妇儿你看一下。 对啊。 行了，过了。 一月，对吧？ 对。 他真的会参考，比如说给你提一些好的建议吗？会 啊，当然当然。就比如说很多我因为自己行业会带来一些视野上的狭隘的限制。 为什么狭隘的限？比如说 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思维，觉得什么东西一定就会很好啊，一定就不会、不一定怎么样。 经验 是、但是他们会有很多妈妈们之间的交流。 嗯， 对，虽然我们 就把话题聊 low 了是吗？ 你说什么？ 没，就是聊得平易近人一些。 对，他们有很 多 就是带着孩子真实反馈的那种感受上的交流。 对， 理论和实践有的时候真的是差很多。 我们就说贴地气了，对不对？是不是？ 对， 那比如说。参考完之后，比如说订酒店呀、订机票，你一般都是提前预订吧，还是怎么样？ 是我，因为其实尤其是在，像新加坡这种还有比较多航班选择的目的地你在相对早的时间，因为航空公司之间要抢生意，所以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 哎，那志同你是业内人士，你这次的新加坡行程是先。看机票，哎，有这个便宜机票订的，还是说就一直想去这么一趟行程？ 新加坡是一直有计划、因为我们之前的安排其实也是根据孩子可以适应的， 强度啊， 对，飞行时间，对，大概从3-4个小时一点点再往上增加，所以其实也他过了3岁，觉得差不多可以飞，大概6个小时左右去一趟这个距离了，所以其实也一直有在关注，那正巧，本身也是计划说看要不要利用5一的这个假期，前后再多请了这么2天假，可以能拼个长一点的时间的，对，所以在关注的同时比较了几个航空公司，恰巧赶上，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月初的一个国航会员日，然后还看到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就直接当时定了。 多少钱大人的往返的？ 我们成人的往返应该是2800多吧，孩子的是2500多，没记错的话， 可以，价格还不错的， 真的是还不错。 因为他们这业界人士能选的价格能高了吗？高不了， 那好像就是啊，高不了，必须得选。 对。酒店的价格但是还是很贵的我觉得对不对 主要 新加坡这个地方 你得看住什么酒店呢 对其实还是风俭游人吧 对 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是吧 对但因为我们团队 小孩子嘛 对第一我们团队都是学酒店出身的所以在这方面会 对他是酒店 对酒店出身 对 会有一些自己的 比较 一些坚持然后理想这些东西 在 对所以愿意去住一些更好的酒店 体验一下 是然后而且其实尤其是带小孩去那在选择上也会愿意去订那些本身就是更适合孩子那 是的 对那这些可能的确会有 价位上的比较高对不对意思对吧 没错 是 尤其是你像圣淘沙我们住的香里拉它是整个岛上唯一一家有自己沙滩的这么一个 对我也住过那个地方、很漂亮 香格里拉 所以主要还是适合带小孩去吧、 是的 对其实你要带着孩子你好多东西你就不能说是按照大人的标准其实大人你说这个好一点或者说差一点都可以但是孩子好像他并不能适应这个环境 当然一切是以孩子为考虑的最先考虑哈 是 对 这是在圣淘沙住的是香格里拉那在市区里头住的是什么样的酒店 我们在市区这回住的是文华东方 都是很好的酒店、 很好的酒店 服务很好 因为本身坦率的讲机票 票也省了钱了，所以也愿意在酒店上多花一些。 对 对对， 而且其实体验下来也会觉得说，你每天可能多花个几百块钱的最后的体验是值得的。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关注的是性价比，它不是说单纯的看价格的高低，而是性价比它值不值这个钱。 而且香格里拉和文华东方都有非常多的儿童可以玩的地方， 嗯、 对不对？ 是 啊，今天是亲子环节嘛，我们先跟酒店聊哈。香格里拉我很多年之前住过，现在还是很多山东的朋友在当服务员哈。我聊我很多山东朋友， 山东的朋友， 对对对，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是老乡，开车的司机师傅啊，然后前台接待啊，很多山东朋友。 你怎么菜嘞你？ 啊，对对对。你很大呢，我说我是山东潍坊的，山东的。哎呀，俺这待了好多年，就是说了很多很多。 先跟你说英语， 对对对， 没还 平时。不用不用不用， 老乡 老乡啊，把账结了啊。但是我觉得圣淘沙这个地方啊，就是服务非常好，而且就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大的度假村一样，就是 整个岛就像。 对，然后呢，接驳也非常的方便，摆渡车还是免费，分一号线、二号线， 对各种线， 对吧？ 都是可以坐沙。 宝宝现在几岁？准确的数字是三岁多了，是不是？ 就刚刚三岁。 三岁嘛， 嗯。 他现在其实我觉得走路没问题，然后就是认知事物也没问题，他能坚持多久呢？在这一天当中 也得有小推车吧？ 对啊，他有推车推他吧？ 是有带推车， 是是， 而且说到这个推车，也还是一个经验 哦， 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是，我们的那个推车是可以折叠到比飞机的 carry on luggage size 更小。 哎呦， 相当于你可以放到那个，就可以带上飞机 哦， 真的？ 因为大一点的推车虽然你也可以过安检，你到飞机门口的时候需要在办机上托运嘛，然后等下飞机的时候他再给你要先从行李里面给你捡出来， 对对对， 从那个登机口下飞机的地方再给到你， 等一等， 对，但我们因为是可以carry on 到飞机上，对，所以就下飞机的时候直接就从行李架拿下来， 很方便， 就出去了，会节省一些时间。 哎，这个 它可以折叠到很小， 是的，而且 一定要买一个轻便小的这种。 对， 是， 而且环球影城是提供儿童座椅的，对不对？ 提供推车 store， 对对 对 对， 其实有很多地方，包括商场里面也都可以， 很方便 租到，对，那 baby store， 是的， 这方面细节还是做得很好的。 既然带着孩子呢。我们上面还有2分20秒的时间哈，先说一说孩子的体验，在圣淘沙他自己的欢乐体验度跟城市里比的话，他是不是更雀跃一点？你觉得？ 我觉得他还真的都很 好，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对，因为我会感觉说，像他那个年龄，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说哪个地方可能是更好玩的。 对, 对, 对, 对 他可能觉得说换了环境，整个一天对都有事情做，都是不同的事情，有新鲜感，他就会很开心。 因为我也是爸爸哈，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比我大很多，我是一个6岁孩子的爸爸了，男孩。我在想，就是我的一个孩子到了新的地方，他那个活跃度啊，比在家里还要充电足。 是， 就是把我们累的，你知道吗？就我不知道 三岁小孩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他比家里会更精力充沛。 我的天哪，是在家里已经是100%了，然后在外面是加喝了红酒的小孩。 120+， 对， 是的。 3岁的宝宝他怎么样表现的精神状况啊？是特别活跃，晚睡吗？比之前在家里头？ 是的，就很令我惊讶的是， 哎， 晚睡，然后早上也该起来还能起来继续玩。 对呀， 他比大人会更加的兴奋。 累吗？那你们？ 大人肯定会辛苦一些，对，但少许的牺牲是必要的。 哇，天 哪！我的天哪，少许的牺牲。 你看刚才表情耷拉嘴耷拉底下去了。 哎呀，天哪！我想想这个画面。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觉得在想要去拥有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会考虑比较多。拥有之后呢，会考虑拥有之后的生活和日子。比如说到了在我们听我们这些话的时候，他会想很多。其实我觉得， 我跟你说，你就看我离话筒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别这样， 问题出现也要解决问题。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深刻的体会，他经常教给我们一些简单，大人不去就主动去回避的一些道理。而且他给我们是非常直接的，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比如说就是那种体恤对方啊，直言直语啊，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隐瞒。对，这些是给我的一些 家长也是。是又一次重新成长， 也是哈， 真的是 哈，其实还是很好的。 对，对，生命当中有这个体验很幸福，也很美妙啊。 对对对。 15.6秒之后呢，我们要广告了啊。下半段有很多关于我们的志同带他的宝贝和家人怎么在新加坡畅游驰骋的啊。 是的，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12:30马上回来。 好。

不管是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三观相当高瞻远瞩的朋友啊。 是的，也是非常热情，他对生活充满了向往。 激情的朋友，蒋志同先生，欢迎， 欢迎，欢迎蒋总。这不，我们还去发布会吗？ 剪子拿过来啊， 又剪彩了，是不是？ 对，作为蒋志同，他有很多的角色，一个是实干者。 对， 就是一个是 CEO 的老总， 嗯， 另外就是爸爸，还有丈夫， 对， 还有很多的角色，他非常的运转的调换的档位非常的顺畅，对不对？ 嗯， 这次主要是一爸爸和一个行者的部分感受新加坡哈。先说圣淘沙吧，别人都觉得圣淘沙真的是孩子的天堂，你觉得这几天孩子在那边，你都体会的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在圣淘沙？肯定必须的一个点的说说吧，对不对？ 对，其实还是挺游客的，整体去新加坡。 对， 我虽然我个人的风格是很喜欢 小众， 到一个度假村，然后就泡在里边比较懒，对，就泡着。 哎，一般男性好像都偏爱于这个。 对，因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可能环境各方面都比较好的地方，对，会然后平常。工作紧张的时候 太累， 对，度假其实是想放松的。 对， 他但坦率讲，带孩子就像刚刚提到的，这少许的牺牲 是 必要 的， 对， 嗯， 这是必要的啊。 所以其实那些游客打卡的地方我们也得去啊， 去的 比如说环球影，比如说环球影城 得去， 对， 刚刚也有那个听众提到的， 是， 然后比较起来，因为我以前也去过奥兰多和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哎呦， 会觉得新加坡的还是也还有挺有它的特色 啊， 是，然后会感觉如果下次再去应该能玩得更好，就是它还是能有一些小的 tricks 小的技巧， 对对对 对， 嗯， 而且它有那个身高的限制，三岁的宝宝玩的项目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能有，对不对？因为环球影城相对于迪士尼来说是成人 比较，对，它还是偏成人， 对， 偏成人比较多一点哈， 所以它其实很多大型的玩乐项目上会差一些， 嗯， 但整体因为那个环境里边它还是能找到一些共鸣的，比如说变形金刚，他会非常喜欢， 他三岁就 三岁 男孩嘛， 他喜欢哪个角色？他喜欢哪个角色？ 他还这次还真的学了几个，比如说 Bumblebee，然后 Barricade，就有一些 我喜欢威震天 词儿，还是这次去学习的， 哦， 也是我先学，然后我学会了以后交给他念。这样 你觉得他那个就是模仿的那个什么过山车那个，他可以做吗？那个强度你觉得？ 他还做不了那种很多超重， 哦，对对对， 失重那种东西，但他也做了在侏罗纪的那个那一个区域里边，对，失落世界那个区域里边有一个他没有很大起伏，但是其实速度很快的一个，叫过山车吗？还是叫反正一个游乐设施吧？ 嗯， 对，它也是一个吊的一个座椅，我跟他一块坐，他还挺喜欢的。 我记得我带我的儿子去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也是新加坡啊，三岁多一点，就坐了一个反正是室外的过山车，胆儿挺大的。他就说：“ 哦， 爸爸，我想跟你一起坐。”我说：“好，你决定了吗？”我觉得这个是他正好够那个身高。我说你能应付吗？我试试吧。 嗯， 然后就上去了， 好有勇气。 对，全程紧握着我的这个臂弯，没睁眼，但是他坚持下来了。 他没有叫吗？ 他叫不出来了已经。 是的，是的，是 这样的。 啊， 然后下来之后呢，有大概五秒钟的，我说你 O OK 吗？再做一次吧，我觉得挺好的。我不做了，我不做了。 对，我觉得小孩子很勇敢，尤其是男孩。 哦，男孩是勇敢的，对。 对， 他特别喜欢，他其实很喜欢超重失重的感觉。包括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如果有颠簸，咱们还会觉得害怕。 对对对对对， 他会非常兴奋。 啊， 孩子就是这样。 对，他是没无知者无畏嘛。 是的，环球影城是待了多长时间？一天的时间吧。 对，去了一整天。 一整天。 嗯，然后还是有一些可以分享给，尤其是带小朋友去的听众，对。比如说它有很多会提供有可选择的收费的拍照的这种项目嘛， 对，啊， 比如说在变形金刚前就可以拍， 对，马达加斯加什么的， 对，各个区域都会有那种工作人员在拍照。那拍的时候因为拍这件事情本身是免费的，如果你 要照片， 对，要照片是收费的，对。然后我还是其实跟其他的游客学到的一招是 什么？ 他拍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手机也递给他。他可以用你的手机帮你们拍合影，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以前我在美国的 Universal 的时候是没有过这个经验的，对，也是这次才学到。 想必美国的 Universal 也是这样的，估计。 现在估计也是了。 美国的一看，哎，你都这样了，我也得这样。对， 是可以用手机记录的，对，对，对。 然后，当然我还是每回去不同的地方，这一类的拍照的东西，我会买 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会喜欢买那种带冰箱贴的，因为我平常有收集冰箱贴，所以把照片放在冰箱贴里面的那种那种产品我会要。如果单独的照片就会觉得稍微普通一些。 是，对对对，这还是就比较老派的那种做法嘛。 是，所以说看到这种有人服务的，虽然我们惯性思维会觉得说可能会不会产生费用， 是， 但其实是大家可以先热情的去参与，对，然后之后跟你自己的喜好再选择是不是要花钱之类的。 是的，是的，你看这就是一个这个。有就经商头脑的人，他就用惯性的思维，对，选择最佳的方案解决它。 哎，是的， 对，是这样的啊。 嗯，然后我们小男孩特别喜欢的去的地方，就是他失落世界那个区域有很多恐龙嘛。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在里面跑了很久。然后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我发现他那个餐厅有一个巨大的，应该是仿真的恐龙化石的骨架在里面吧。然后还有很有趣的一点是，他在餐食上竟然也花了细节的心思，是在 有什么提升。 它有一个食物叫做 dinosaur nuggets， 就是那个就麦当劳的那种鸡块，对，但是它做成了恐龙的形状，对，那个还就是我儿子还很觉得很开心，他说哎，我吃了恐龙的脚了，哎呀，好臭好臭， 我觉得孩子都特别可爱对， 他自己会进入那个状态， 是的，是的，哎，好开心， 对， 所以其实虽然他年龄不大，然后可以自己乘坐的大型项目并不多，但是他还是很能自得其乐，找到自己有共鸣的点， 是的， 这中了。我还问一句哈，我憋半天了。 你说， 虽然我也是过来人，我也没去过尤尼瓦瑟啊，什么迪士尼什么的，但是我就想问，咱毕竟是家长，咱也是去玩的，你们有没有在中间玩几个项目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去完以后还挺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在六点到七点那个时间，很多人就突然不知道去哪儿了，他们可能是去吃饭了，或者其他有什么其他安排 玩啊， 人就突然少了之后呢，然后我就跟我爱人分别去做了一些项目，然后并且是选择一个人去做嘛，因为他其实 孩子呢，就是你 我们俩轮着去，就比如说现在是我看的孩子， 对， 然后我爱人他就先去做某一个项目，而且单人去玩的那个排队的 更快 时间是远快于两个人的那种， 对， 因为你可以有任何的一个座位你都可以插得进去嘛， 是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利用非常短的时间还玩了两三个，就是平常人多的时候热门排起队来要可能个把小时那种项目， 你看这就是小技巧，能理解哈，对，我也想玩，可是呢有孩子，那不能俩人都一起去玩吧，孩子怎么办？ 对啊， 对 啊，对， 所以这就是 泡脚吧， 孩子说摸泡脚， 哎，你还说泡脚，在那个恐龙区有很多喷水的地方，很多小孩在那玩，对不对？ 是没错，而且我发现整个新加坡都是 水啊， 像整个新加坡就像个水上公园， 对 对, 对，到处都是小的喷泉， 到处都可以泡 水池，对，小孩都可以玩水，这样 是的，哎，这也是就是甜蜜的牺牲啊， 可能是因为那个国家的出生率比较低，然后国家鼓励生孩子，就把整个我觉得整个新加坡就是一个大公园、大幼儿园、 乐园，对， 还真太适合孩子了。 去了这个圣淘沙这个 Universal 还去了哪里那边？因为很多第二天应该去周边一些地方玩吧，对吧？ 对，然后也 去了。我就没去什么周边，你跟我讲周边还有什么？ 就是相当于坐着他的那个 shuttle bus 然后可以去到不同的站，然后这个地方下来看一 看。 对，因为也是，其实我们是有目标，一开始想去一个叫做Palawan Pirate Ship， 一个海盗船形状的一个玩水的一个地方。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正好在检修，所以那个地方没开。但是它虽然那个没开，但是附近步行的距离也有非常多，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玩水的那种小喷泉，所以一直小孩子还都是很开心的。而且，我发现圣淘沙岛上超多孔雀，然后虽然 是散养的吗？那种 应该是野生的，但是他可能也因为跟人在一块居住， 对， 所以说他看到游客拿一些吃的，他也会 不害怕， 对对对， 马上开屏，快投喂，快投喂，快，我在这儿呢。 那个边上那个姑娘，你这个吃饱不打劝哈，别开了啊！ 而且还真的是看到他们是能飞的，还能飞挺高， 可以蹦上去， 对，飞到那个房顶， 对对对对，生态环境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好， 无敌了， 而且接驳也很方便。也有地铁可以直接到市里，你也可以打出租车去市里，而且在新加坡打出租车颜色不同，价格不一样， 是的， 对不对？大家 黑色白色的是最贵的， 对，大蓝的就好了哈， 蓝的是应该是最便宜的，红色可能也还 OK， 是的， 蓝色的它是 是跟咱们的价位差不多吗？还是说 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就是、 比 咱们 北京打车 13块、嗯、那边差不多。 我还真的没有特别关注那个价钱。对，然后我除了出租车之外，也还做了他们那边的叫什么，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滴滴打车之类的。 哦， 对，然后那边Uber 会稍微贵一点。 嗯， 然后还有另一个软件叫 Grab， 嗯， 那个是会价格比 Uber 便宜一些。 哦， 我们从机场、 Grab、 对，从机场到圣淘沙香格里拉的那一程是打了一个 Grab， 嗯， 而且它的定位非常准，然后无论是预计的时间，包括它来接吻的那个地点， 好好好， 对，就在没有任何电话沟通的情况下，就非常准时到了定位的那个地方， 嗯、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挺流畅的。 是的， 嗯。 但反正是圣淘沙呢是个欢乐的国度哈、啊、儿童的世界，还有很多这个中国的品牌的餐饮可以尝尝的那边啊。 哎， 但是真的啤酒是蛮贵的哈。 是的，哎，其实我觉得就除了圣淘沙呢，新加坡它本身是城， 对， 新加坡城里面也有很多好玩的， 对 不 对？ 对， 这次你们去了吗？还是主要就在 也在市区住了几天？ 哦、 嗯，说到这个，在城市里面还真的要得益于孩子的妈妈，他们在妈妈群里面的探讨， 怎么了呢？ 也让我知道了有一个叫做 Duck Tour 这样的鸭子船这样的一个项目，对、 哦， 就类似于这种可能半日游、一日游的项目，我 之前是不 会去，我个人在自己因为行业里面那个经验里面会受一些限制， 嗯、 会不是特别愿意去参与这样的， 直接就忽略了， 嗯，对。对，会觉得说，可能太普通了吧，我会觉得。嗯， 然后呢？这次 但这次聚会发现，小孩子真的很喜欢。 对呀、 啊，车上可能一半都是带小孩的。 嗯嗯。 哦，小孩子就喜欢坐这鸭子船。 怎么体验的感觉？那个鸭子船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是在哪儿坐呢？ 它其实就是在还挺市中心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叫没记错的话，应该就在那个商场叫做 Marina Square， 就在、嗯、文化东方酒店。旁边步行五分钟就到 啊， 在 Seven Eleven 的门口 报名， 集 合集 合、哦，对，然后其实是在网上订的了， 哦、 对、 哦， 然后每个人身上贴一个 tag，、哦、然后车就停在酒店那个商场的门口， 哦、 就是外观像船一样的一个大巴车的感觉， 哦、 它是一个水陆两栖的。 哎呦、 啊， 所以它相当于先开到 观光 接近叫什么摩天轮的那个位置，对，然后它就从这车就直接我不知道具体做了什么变化，反正就直接开进河里了， 好酷啊！ 啊， 所以它进河的那一瞬间，因为有水进到车里来，小孩子们都一下特别的开心。 哦，原来是这样， 是， 对， 然后它就相当于从它叫鸭子船嘛、 嗯， 其实是一个车，你就先上了车，过了一会儿就变成了船， 啊、 然后之后就又 游览， 或者在相当于在河里面转了一圈，你也能看到沿途的 了解了解 风光、 嗯， 能看得到之前坐过的，比如说摩天轮、金沙酒店， 弯曲一切的那种啊、哦，挺有意思，孩子嘛，对不对？他又不是成人的思维， 对对， 这样呢，就是当地最原始、最基础的一个游览方式，挺好的，对不对？ 是，他还是在当地还算有一定历史的， 是的， 有个几十年的历史。 这一趟贵嘛？如果我没坐过这个船，就这个 tour， 这个贵吗？ 鸭子船， 我印象里就可能人民币大概一两百、两三百 多长时间？大概 一个人 全程，对，一个人 啊、哦 小孩子应该是便宜一些、 哦、 具体的因为是他妈妈订的票了、 哦、 对，然后但因为本身预订这件事情没有任何门槛，现在在网上订非常方便， 嗯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还是挺值得去体验的吧。 是的， 如果一个人一两百两三百的话， 对对对，去一趟 全程大概可能从上车到下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可以的 啊、哦，那可以了， 时间是丰富的哈。 你还可以坐在车上游览， 对，而且它还有中英文的讲解， 啊、 会给你讲一些沿途的风光，顺带讲一点新加坡的历史之类的。 哦、 哎，我突然间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大眼睛巴士那种感觉。 对，它其实就是很像， 哦、 就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会有类似于Dog Tour 这样的项目，对，包括我以前生活的迈阿密，我住了那几年，然后并且坐在这个行业里面，我都没有坐过那个水陆两栖的车。对，现在想想，其实如果以后带孩子去，还是可以试试。 当然，当然， 当然是 有水的城市很多都有这种，它可能会叫不同的名字，但都是会有水陆两栖的这种游览项目。对， 对。 对， 在市区住的是文化东方啊，我们了解文化东方是一个针对就是各地不同特色而修建的酒店嘛，对不对？文化东方的新加坡特色是什么？有吗？它的酒店体现出来？ 其实因为那个酒店本身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定位，设施还是挺商务的， 哦、 对、 哦。 但当然，因为本身这个目的地。也有这个休闲度假的性质在，所以他酒店里面还是有不少小孩子的备品，他可能设施没有，不会像圣淘沙香格里拉，它毕竟是一个可能世界范围之内 在有一些排名里面都能排第一名的一个亲子酒店， 嗯， 所以那边就更多是小孩玩的设施多， 了解了解了， 对，但在这市区的酒店里面，它就会有一些备品，比如说小孩子的拖鞋这个细节，我觉得做得很好， 啊， 我需要的时候，他问了我是男孩女孩，问了我小孩子的年龄。然后所以之后拿来的他就给我拿了两双大小不一样的蓝色的拖鞋， 嗯， 然后后来我就才了解到是说如果你是女孩他会给你拿粉色的， 哦， 然后不同年龄它大小是不一样的， 不错， 所以细节还是很多，对，因为本身东方他自己他商务奢华传统奢华的那个定位在那儿，嗯，所以他很多东西是藏起来的，是让你看不到的， 是的， 但如果你提需求他还是有很多非常好的细节能 够，大家要张开嘴巴多问问题啊，对， 对，我觉得可能好的酒店就在这一点上会特别的优秀， 是的，嗯，那个新加坡也是美食的国家了哈， 对， 你带着宝贝去吃呢有没有感受这个新加坡城里的美味，跟我们说吃的点什么呢？ 也还吃了一些，对， 啊， 当然就是比如说 宝贝能吃肉骨茶， 辣椒蟹就没有吃了， 啊， 对， 啊，味道 他不能吃辣， 对 对 对。 然后肉骨茶他还挺喜欢的， 中 馋 的呀， 因为肉， 哎，你等会儿，你先擦掉我。 我都这么瘦了，我 吃一口。 对，肉骨茶它其实那个汤因为有带 pepper 那个胡椒的味道， 啊， 它 还行吧， 嗯，它倒没有喝很多了，但是 肉是可以， 所有对所有那个。汤泡过的饭啊什么之类的，包括里面他那个排骨什么的他都还是挺喜欢的， 你们大人有没有就真的是点自己一些东西吃，没有全程照顾孩子吗？ 也其实三岁孩子吃东西还好， 对呀，啊， 对， 除了就是极端味道的麻辣辣的他可能不行，其他都还好，对，也还算是有目的的吃了一些想去吃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一星 啊， 还有孩子那个油鸡饭，对，对，那个本身小孩子也爱吃 油鸡饭，很好吃，小孩子很能吃， 是的， 哦，真的， 就我儿子尤其喜欢吃各种主食， 各种主食， 对 啊， 对， 包子啊， 是 糕点，是不是？ 是的，所以每回问他今天想吃什么，要不然就是吃面，要不然就是吃饭，对，所以其实一路上还是有很多他能吃的东西， 嗯， 对，包括那个网红的吐司冰激凌 啊，对对对，要感受感受， 小孩子也喜欢吃，他妈妈也喜欢吃， 对对对， 对，也觉得， 所以吃东西在新加坡是一件完全不是问题的， 当然是的，非常多的选择， 非常多选择， 是的，哎， 当然就是那种可能，食物很有名，但环境稍微普通一些的地方，我们就没有慕名去了。比如说像天天海南鸡，那种地方，因为它其实是还是相对空间比较狭窄的，里面的空气流通不是很好，我们就没有带小孩去， 很注重健康的哈。其实这首歌叫做发呆，其实在新加坡你们有发呆的时候吗？跟他的妈妈有没有发呆？ 也还算忙里偷闲吗， 啊， 最后时候在市区，因为我实在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赶点的地方，然后包括因为他年龄的原因，这次我们也没有去那个网红的夜间动物园， 那个没去， 对，因为其实他其实年龄还是偏小一些， 白天的动物园去了吗？ 也没有去，就这次其实压根就没有往那个大北边去，对，所以我们就忙里偷闲的在文化东方的泳池泡了大半天。 哎，其实 他的泳池风格是无边的还是什么样的？ 他不算严格意义上的 infinity pool， 就是像金沙那种无边泳池，但是因为也是一个rooftop 就是房顶的泳池，所以它景色也是极其美， 很漂亮， 然后没有像金沙那么多的人，对，我这次之所以没有住金沙是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住过两次了，我觉得实在是太挤了，那个泳池，对，因为它毕竟1000多间房，的确也是不错的酒店，对，但我带小孩子可能还是会喜欢稍微 宽松一点， 对，有一些自己空间的这样的地方，对， 这档心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爸爸妈妈出去玩啊，一切是以孩子为前提， 真的是 跑不掉的， 这是完全为了孩子这个去设计的这一趟行程， 对， 对， 包括其实在航班的选择上，我们从最开始，你像我们因为是做高端定制，平常我们自己公司的业务，然后其实很少去看夜航的航班的， 对， 但是其实我们这次就专门挑的夜航的时间定的，就是因为孩子可以上飞机又睡觉， 没错啊，一切以他为出发点， 是的， 对， 这样他的那5-6个小时过起来不会那么 的 痛苦， 是的 、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郑彤分享到这里，新加坡的亲子之旅哈，其实充满了欢乐，这些都是值得的哈， 对，而且充满了温情， 对对对，接下来节目叫职场帮帮团，希望我们的志同的事业越来越好，而且 家庭越来越幸福， 对，多来我们节目分享他眼中的世界哈，把迈阿密好好说说吧，我觉得都说的太简单了，对不对？一个地点好好深深说，对不对？这个希望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好的， 明天再见哈， 拜拜， 辛苦了志同， 辛苦， 谢谢， 这样发呆